在新年主题106年2017年之际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·布哈里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。花篮是由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朝临时代办艾默斯·埃里莎30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。